变成生产劳动手，恁娘把你留成是一心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摇钱树，遮住后悔死不休，两条道路由你走，死死相依相，该去该留， thank you。 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我瓜。光说那外行话，街坊邻居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小脚丫，小脚丫子哈。 我怎么也自卑，又怎么？ 你为啥不来呢？ 真是比那三清诸葛都难，快走。 成语有些学生啊，你说俺是摸不透他的脾气，你要是叫他到咱这游山逛景啊，他看见这说没计啦，看见那吧又说好的要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结果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那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给他来在这唱歌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哪瞅着到处都出毛病了。 来就来有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，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咱山高里了，他就找不见我媳妇了。哎，那暖水瓶啊，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队友送瓶水。 你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 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咱俩一罐鸡蛋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你走着他呀。 一场风，你妹妹，你。 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再咋说。 没错， 小陈， 哎， 快去你二大娘家给我姐寄个鸡蛋来， 在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问俺们都快烦坏了。 双胞胎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。 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啊，等等。 爹，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，成年人辈子也不害个病。 什么爹？ 哎， 如果甭消食，我烧瓶酱油。 中。 娘 啊， 咱这还卖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卖酱油了嘞，人笨呐。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，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，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，哎，这笔记本、钢笔水、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锅吧。 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。快坐下歇坐。 想是个体面事，藏啥呢？我去接。 说， 别着急，吃个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摇坏来了啊！ 你看看，那是贴上了，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，住下，把浪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欢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好啊，小英欢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说两句吧， 这是我，你看。 老嫂子，你来了。 你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老李。 你是老马，我也不怕。哎呀，这是李支书。哎呦，你是支书啊？哎，我支书， 这不嘛， 抽烟抽烟， 不许抽烟。 别 人抓起来，哎呀，这 好 好好，你们不要真是臭啊！ 支书啊，这个银环来的时候啊，个被子也没有带，衣服也没有拿，我呀只想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。 老嫂子，银环一来就给我说了，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和他包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，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，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！就是拴住了他的人，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！我看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，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 我劝他没这个闺女。 哎，老嫂子，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，先给你撇着五块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 跟那冒改师一样，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区，哪怕把他出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， 你知道个啥？ 他，这， 哦，哎，还有这，这不，那还有这。 说了啥？ 哦，爹说你啊，想得好，劳动也好。累了吧？ 不累。给，提提肩吗？ 一换，猜想，要是累了，就干半天，歇半天，先干轻活，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12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可叫我干半天，歇半天了。 一换，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，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，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，到自留地，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？反正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留地，要练这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。 来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把脚步放稳，劲儿是匀。那个草丝苗好不发松，啊嘚儿哟嘚儿哟不发松。 好好，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，好，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个 臭不好使。好，换一个吧。来，走。不是出了问题吗？ 一换，怕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亲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Thank you. 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了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去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 三乡屋的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碰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哎，有你胳膊还吹三吹的， 就是你。 安 静 叔，那 还 是跟他说着话的呀。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哭啥了？是有哭啥 了？看着我是骂你了。都看着，都看。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瞎话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 啊、 对， 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了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啊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少说了，你们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干活 干活。干活过来过来过来。 哟， 说好哪儿 到，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 啥不对？啥不对？ 真不对！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没老炮，

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走了。